会有更多的新动作呢？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继续推荐的王菊的新歌 Work For Me。王菊是2018年的话题人物，他参加了选秀节目创造101，跟其他的选手相比，王菊有点胖，有点黑，再加上颇具戏剧性的赛前经历，他积攒起了极高的人气，更有人把他跟毛不易放在一起，两位都代表了小人物的逆袭。这首歌应该算是王菊出道后的第一首正式单曲，霸气十足的欧美风，一个更加成熟的王菊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I'ma put it down. If you were hard, we can run this whole damn town. You made my heart go a rubber pom pom. Yeah, rubber pom pom. Till you call me undone. We going high, baby, boom boom boom. I'll be your pilot, gonna take you to the moon. Get over here, I'ma show you how to grind. And if you're lucky, I'ma love you long ti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I'ma lock it down. Baby, tonight we gonna bring the party out. We gonna get loud. I'ma show you I'm a ruler in my crown. We going high, baby, boom, boom, boom. I'll be your pilot, gonna take you to the moon. Get over here, I'ma show you how to grind. And if you're lucky, I'ma love you long ti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各大综艺节目每一年都会制造出另类的话题人物，节目中他们充当的是炮灰的角色，节目之外他们是幕后团队最初效果的一张牌。王菊是这样，诡辩也一样，五险一金，语文老师，体制内，不看有嘻哈的人大概都知道关于他的这些描述。当然了，抛开这些，诡辩是我喜欢的 rapper， 先声夺人戏，炸裂的嗓音有一种别样的魅力。最近他推出了国风新作《乱世》，作品里有说有唱，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新说唱。 情节，清风下半年，心无情。 变成滚，书写空城，分扰楼顶又一本。我只笑着开着灯，得到龙袍，依然变为李嘉诚。 你老之肉赋予难丢，名利四周怎么能够？天子不出我不好求，一茶千秋。 红霞满天虚不群之年，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带你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华语新音乐。这个段落的主人公是飞十号。飞十号乍一听很陌生的名字，要我说苹果园组合可能有朋友还有些印象，他们参加了第三季中国好歌曲，是陶喆组的学员。2018年苹果园组合正式更名于飞十号，这个名字像一艘飞船，带着两位年轻人重新开始了一段华丽的冒险。先来推荐的是他们的新歌《太平桥》，好像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一座太平桥。飞十号的太平桥在北京，组合的成员之一高磊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他用地道的京味唱法，诉说着老北京的时过境迁，淳朴简单，却洋溢着超越生活的诗意。太平桥献给那些弥足珍贵的旧时回忆。 儿时的太平桥早已没了桥，听说在大明朝这儿叫大明号，从和平门到动物园的七路大通道，胡同口的老人孔大小外孙嘴里哼着歌谣，烧香儿歌不完，大水草挑水担，吃饭饱闻香干，两盏灯两抹山。太平桥早已没了桥，两边大槐树中间小街道，五月的风吹过槐花儿香满天，胡同口的老人愁摇苞米花儿吓坏了放上的猫，闹钟醒一起路也换上了心。 的太平桥是条主干道。 太平桥这首歌的最大魅力就在于飞石和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演绎，像一只长镜头记录着一段长达600年的历史，而且没有观点，没有结论，没有假装愤怒，也没有卖弄情怀的嫌疑，就是单纯的记录。对于一支新人组合实在难得。飞石号改名之后共推出了两首新歌，另一首的标题叫做寂寞饭店。歌曲描写了飞石号起航前的机缘，以解不开的寂寞为提点，一点一点构架起一座音乐旅店，用心里的寂静装点门面，收留每一个满怀心事的平凡的人。 在车站里看到退的路灯，在路口打听故事的先生，传说中那个楼层让我来了个路人问问。在一个城市卖梦和打滚，只为了埋下安静的黄昏。从高楼看破云层，看不破现实今生，找到门牌却丢失身份。那老人让我在寂寞饭店等，说答案会等在最高那几层，未来的一丝问谁也没个准，把钥匙去求证。我无声地走进寂寞饭店门，陌生的同类在柜台理论，领班说孩子慢慢来不要争，平凡的只剩下一个

今年年底之前，小武基公园将全部完成可种植区域的乔木种植，预计将于明年10月1号之前完成公园建设，并且向周边居民开放。记者了解到，小武基公园将打造以静为主题的绿色空间，计划新增绿地15公顷，栽植常绿乔木、落叶乔木、亚乔木、灌木、地被花卉等75个植物品种、万玉株植物。同时呢，公园内还将增加景石、廊架、坐凳、垃圾桶、标志牌等公共服务设施。冬至前后，黄昏时分，落日的光辉与17孔桥的桥洞接近垂直，桥洞内侧仿佛被染上金光点亮的明灯。颐和园昆明湖上的南湖岛也迎来了几乎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刻。围在岛上的，除了每年都来看金光穿洞的铁粉，更多的是慕名而来的中老年摄影爱好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巴黎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小街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分钟四桥到京广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昨夜奔上的小红花，墙上一幅幅涂鸦，手里转动风车盼过一年年春夏，踮起脚偷偷去拿铁皮桶里的糖啊，深夜里静静听的那一盒盒磁带呀。时光是座博物馆，藏着我心爱的他，疲倦的是 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留住时光，只有被时光留住。正是因为这样，时光老人才搭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在这里，你能找寻到过往的一切，在这里，一切都将成为永恒。这首温暖的歌谣来自穆小雅，《时光是座博物馆》，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歌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在你的时光博物馆里又收藏着哪些念念不忘呢？可以想想看。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又是一周没见面，广播里带你听听歌。继续推荐的是白安的新歌《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白安的音乐生涯有点高开低走，李宗盛的得意门生，老李的演唱会还不忘带上他跟李建清一起同台。但是从2014年开始，白安就好像消失了一样，几乎没了消息。这四年他究竟在做什么？或许这首歌可以解开你心中的疑问。 我也曾拥有，也曾失去过，尝过冷暖四季，体验着起落，有谁能告诉我那未来该往哪去才算拥有精彩？我只是一个在找寻的女孩，努力想找到属于我的路，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退缩。我想要的爱，尽管离得遥远，终会有一天能喜欢这一切。让我去拥抱曾经痛恨的伤口，至少我还有感觉支撑我往前走。当我想要飞天空，你别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我。 白安这四年一直在试图逃离过去的自己，所以这首歌反映了他四年来的真实心境。让我去拥抱曾经恨透的伤口，是最有冲击力的一句歌词。逃离平庸的生活，逃离并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真正的意义是学会跟过去的自己和解。只有和解了，才能真正的接受自己，也只有在真正接受自己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白安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你听这首歌非但不丧，反倒充满能量。假如你能找到很多种逃离平庸的理由，你就一定能找到很多种方式让自己洒脱起来。来听邵一贝的新歌《一万种洒脱》。 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每天每天护照 狗若伤心当然要听马虎亏的话，你失恋无力痛彻底开业， 你出的主意走主意超无敌疗愈，我跳进海里深海里，你开来的船是铁达尼，我在那某一种需要就得要你的病，你说梦下一次要继续叫海鸥幸福秘境， 欢迎你来室内 party，让你伤心怎么可以 Cindy Cindy 有快递，失恋失恋来安利，你出的主意馊主意超无敌疗愈，我掉进海里深海里，你开来的船是铁达尼，我在那某一种需要就得有你，好开心我的爱走火顶都有你 当一只猫要教海鸥怎么飞，你大概以为猫和海鸥都疯了，其实不然。刚才带来的是王心凌的新歌《教海鸥飞行的猫》，这首歌非常有趣，把猫和海鸥比作一对闺蜜，其中一个失恋了，另一个来讲大道理。虽然出的都是馊主意，但却超级治愈。所以猫教海鸥飞，重要的不是怎么飞，而是怎么让自己勇敢起来。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这个段落听听王心凌吧。在周日的排行榜节目中，王心凌的新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正在打榜。我说王心凌在2018年末要打一场翻身仗，正好新专辑刚刚推出，带你听听其中的三首新作，来印证一下我的观点是否准确。来听下一首劈你的雷正在路上，是对键盘侠的回击。这些年王心凌一直饱受着流言蜚语的折磨，这首歌来得刚刚好。 天外飞来一笔新闻，今天谁被黑，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全世界崩。